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，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。咨询电话85013045，85013045。 聆听最美乡村故事，品味美好幸福生活， 听乡村里的幸福生活， 看城市人眼中的最美乡村， 聊乡村里的变迁传说， 赞美丽乡村追梦人。本栏目由北京市委农工委、北京市农委积极指导，北京故事广播特别制作播出。 大家好，欢迎您关注今天的节目，我是主持人李雷。位于北京市怀柔区北房镇的郑家庄村，地处潮白河畔，这里呀、啊、曾经是一片水肥草美的沃土， 还是在树古树大树，哎呀，各种水草水鸟就好些。 后来在上世纪90年代，河岸边出现了好多大的沙坑，给附近居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影响。 反正你说要春天刮风下雨啊，都那个满天都是沙子 啊， 嗯，特别脏。 近几年通过绿植修复，变成了上千亩的森林公园，曾经的黄沙地变成了花草覆盖的绿洲。村民们都兴奋地议论着，哎呀，环境好了，几十年没见的小动物都回来了。 而我说，哟，我说这里头咋就是我在30年前就在老家时候看到那个板鸠，就说它叫那个声音，我说这儿也有了哈，我说都上这儿来了。说，哎呦，我说这还是这植树它招来了好些鸟。 朋友们，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，就跟大家来说一说郑家庄村的故事。怀柔区北房镇郑家庄村的副书记马晓东自小就生长在这里，在他的印象中，小的时候潮白河畔那可是绿树成荫，草肥水美。 我小时候真的是出门门口吧，就全是树林子，往东一走，我家就在南边，往东一走，一下走有10分钟就到，全是树，古树大树，对对对，哎呀，各种水草水鸟就有好些。 嗯， 潮白河是水，那鱼里有什么，一个人那鱼都。 哦， 年年的，我们小时候也是那南海的比较好玩，一到夏天就去。 马晓东对记者说，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，潮白河畔陆续出现了大大小小的沙坑。 之前是98年以后到10年左右吧，就是潮白河这一片确实有大沙坑，就是说到采砂石那块的，他挖点儿、一点就大了。 嗯， 后来就机械化了，都是越掏越大，越掏越大，坑着大的树就倒了，早就没了嘛。 那个那时候有什么沙坑什么之类的，会对咱们老百姓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吗？ 有啊，生育鸡的声音比较大。 但是它天天都有吗？ 嗯，对，它国家也治理过，你治理的，你白天治理，晚上您弄。以前有沙坑的地方，老百姓不上那边遛弯去，大车也多，乌烟瘴气，大车拉料啊。 郑家庄村的村民蒲广琴蒲大姐对当年的沙坑啊，这印象也是格外的深刻。 看不得，那个就是这核桃都是那坑坑洼洼的，就是连着你挖那个采石场了，乱七八糟的哈，都是就那个都3-4丈方深的那大那水泥塘，全是那样。反正你说要春天刮风下雨啊，都那个满天都是沙子，特别脏。 那屋里岂不是也会有沙子？ 哎呀，屋里可是刮了，你想一刮起来，就是哪儿都是那啊，都是那个乌烟瘴气。就说有那一说天上下土，说这天下土了，就说刮了那个扬沙，扬沙特别严重。现在， 蒲广琴大姐对记者说，当年沙坑还存在着的时候，站在沙坑顶上往沙坑底儿一看呢，有一种眩晕的感觉。 开采那采石，就说拉沙子呀，是采石，那我都是3-4丈高的低洼地方，一下雨啊，完了，哎呦，你都不敢从跟前瞅去，就特别害怕，连那个道都没有， 就特你到跟前儿就好像都晕得慌，以前你都进去都觉得特别害怕，到跟前儿一去就觉得身子都发毛。 这种大沙坑的状态一直持续了十几年，一直到2013年的年底状况才有了改善。怀柔区北房镇郑家庄村的村书记武长红对记者说， 13年年底咱们镇里边啊和区里边这边有一个万亩平原大造林这个工程，然后最终落在我们村围里村大小罗山村，然后我们这个村啊就是右堤路，我们都叫潮白河，就全都是过去那个时候，因为我们那边离的河套也近嘛，就家家户户盖房啊，或者说就那个河心里边都是几房深那种大坑，你像我们那个各家各户那个这个坟呀，都是这儿埋一个那儿埋一个，都很凌乱的。平原造林项目这一开展以后，我们是13年年底启动的，但是14年年初他们就开始整地了，园林局这就开始整地了，到14年的后半截就树就都已经种起来了。从这个平原造林项目做完以后，反正我们这边环境就好了，特别是春秋季节就遛弯的人特别多，因为那时候树也都树叶也都起来了。 武书记对记者说，绿化的工程是一个浩大的工程，而当年曾经存在过的沙坑呢，也并不是填平了，而是借助沙坑的坡度形成了新的景观。 它好像就是应该借助它那个坡度吧， 嗯， 你家比如说这儿高这儿低，它可能就是在这个整合了，就是从这高的往低上取点，或者是说它有一个整地的过程，就是我说的特别简单，但是当时这项工程启动的时候，那真的是说句不好听，如果说要不是国家这么大投入的去投入，根本也完不成，工程量太大了，你它整地需要过程，那个栽树你想挖树坑还需要过程。 在整个绿化改造的过程当中，遇到的第一个困难就是迁坟。 我们村当初从这个往走迁坟迁到我们这个就当时都集中到一块去了，我们就将近迁了400多座坟，你就得可想而知就这个工程量有多大。过去你像这个就是这右堤路边去就是我们村里边的那种河滩地嘛，就谁家瞅哪儿平着张的不赖，他就把坟就造在哪儿了，这儿一个那儿一个。等到后期我们是十月份迁坟，因为咱们农村的习俗都是清明前后迁坟 啊，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，就是都是清明前后迁坟。十月份正是下雪季节，根本就没有人迁，我们就是干部先带头迁，干部这几个干部带头迁，干部完了就一点一点往出扩，扩到你干部的家属，然后就动员党员、动员代表开始迁，就这一点一点往出扩。但是我们当时迁坟那个过程也确实很艰难。因为当时这个工程进度还要跟上，你这个坟迁不走，它就没法整地 啊，对， 它又没法去栽树。 对， 我们当时的干部都是逐家逐户去做工作。 另外遇到的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，就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问题。 当时有地上物，我们村造林还早，就是现在吧，它造林可能地上物就不赔偿了。说你种着树啊，你种啥可能就不赔了。当时我们做这个造林的时候呀，你家比如说你家地上物有房，他家地上物有树，他就得进行一个评估，进行一个赔偿。 对。 但是呢，当时嘛，这块活呢，是园林局，咱们政府不有一个林业站嘛，他们牵头去做的。当时呢，也没有找村里边，就他们直接就跟各户对接了。你家比如说你家地上物有树。我有2亩地、3亩地、5亩地，直接就找你本身谈了。这些树给你补偿多少钱？是30万、50万，给完你钱了。但是呢，没有做土地流转，他这个承包经营权还在他个人手里。 啊，对，经营权。 现在呢，虽然说树已经做完了，但是呢，这个他的合同没有到期，他就要一个说法。这部分问题我们自己还是解决不了的。这个问题反正我自我感觉我就感觉很严重，比我们迁坟要难得多得多。 因为这个他这个可能一这个承包经营一经营承包就是承包好几十年， 对 吧？ 对。 他的年头还没到期， 对， 但是呢他已经把钱补给他了，他现在也不经营了，但他的合同还在继续有效 的。对。但是当时呢他就是我认为就是在当时在程序上少了一步。 就是说你地上物赔偿完以后就应该和各户去做合同流转，或者是你这个承包经营权就自动终止。 嗯， 这样的话呢就会省一部分精力，反正当时没有做这波活，所以就留下这些问题，现在根本就是村里边根本就解决不了。因为你这部活你解决不了，你就给老百姓确立，你就确立不了。 嗯， 你就给老百姓分钱，你就分不下去。 克服了这么多困难，造林总算是造成了，而且也的确给村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改善。村民蒲广琴大姐对记者说， 现在是这到夏天是那个，就说那花草树木都挺好的，就说那道我的都弄的那个采油路还有那个石子路都挺好，就这人都愿意上里头遛弯去。像我们早上就说看春天二三月份的时候，早上我的进去遛个弯，那也有那个，这不属于就说那个森林公园嘛， 啊， 外村里跟那儿来回转遛弯。还有就是说外头的也上这儿来，还有一个那个登山俱乐部的一个，他们里有20多个孩子，他们夏天也上这儿来，就可那里头转去。反正那里空气特别好，就说我以前在还是在老家时候的吧，在老家时候就说看着那个板桥，现在就说这里都有那野兔，你反正你要进去里头心里就特别舒服，比以前进去那开始强上千百倍。 蒲大姐说，植被刚刚恢复的时候，她还不相信周围的环境已经变得这么好了。看其他的邻居都去转悠，自己好奇心也起来了，于是啊，就去看一看。没想到这一看呢，居然发现，哦，闹了半天，自己居住的周围有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。 16年 啊， 从16年开始，我就上里头是遛弯，就是来回，我都想说他们修完这个植树完了，我说哪儿来道呢？我都怀疑，我说哪儿他们都天天遛弯，我说都怎么走呢？后来我早上我没事了，我说我也进去遛了弯，哎，沿着那个道我的，就是一直就说它是属于森林公园，沿着那道一直就说顺着那个围里那条道。再下来下到那个就说底下就瞅着特别深的时候挺害怕的，哎，一瞅都是采油路。后来我们跟我那伙伴还就说当旅游似的开骑着车搁那边是溜过来，全是采油路。还是有好些花，我们在那里好像拍照，我就好些花都从就2016年，马路的两边全是花。就从那开始，就是天天的想着进去了遛弯去。 而发现消失了几十年的鸟又回来了，还是一次非常偶然的经历。 去年的夏天哈，后来我说，哟，我说这里头咋？就是我在30年前就在老家时候的看到那个板桥。就说他叫那个声音，我说这儿也有了哈，我说都上这儿来了，我就那么说，哎呦，我说这还是这植树他招来那好些鸟，要不先天真没有，像那个野鸡有的都没看到过，野鸡野兔都没有。我们过去那边就说起名的就应该叫板桥，板桥这地方很少，应该就是说在大山里才能看到板桥。哎，到那一那个夏天一个遛弯，一听着有那叫啊，真就显得亲切，回到童年了，就回来，哎，好回家时候那种感觉了，就挺好的。现在弄的就是真是特别好，站在那观景台上，你要夏天您要上那儿去，站在那观景台四眼八刀全都瞅进来啊。 蒲大姐对记者说，现在啊，不管刮多大的风，扬沙再也不会出现了。 这也那个就是你刮多大风，村里它也没有那个扬沙。哎，你说瞅见说天上说跟下土子似的，说刮那大旋风没有现在。现在从春天就到现在你瞅见没瞅见我说那大旋风舞的。他这一植树啊，整个就把我们村就说弄的就说咋说呢，就说对往村的利益确实挺大，就是老百姓也就说特别受益。 副书记马晓东对记者说，其实回来的不仅仅是鸟类，还有很多其他的小动物也陆续的被村民发现了。 树叶这一来大呀，就是长树树来一密，那鸟瞅着好几鸟就回来了。过去叫那叫黄鸟，叫什么？我们农村人家叫金翅的小鸟，黄色的。我以前就瞅不见了，现在就瞅得了。去老百姓说：“哎呦，这鸟儿回来了！”少，我不懂那你这么叫什么名儿。老百姓就是说，村民说：“按照反正鸟那鸟儿，回来了。”那每次我们也是上溜溜弯转中弯去瞅瞅，发现这鸟翅就回来了就。你看2017年吧，回来更多。 除了鸟之外，还发现 还有什么刺猬啊？这就都有了，还有狐狸呢，里边你也瞅不见。 通过恢复植被，改善的不仅仅是生态环境，不仅仅是居民的生活，它的好处还体现在其他的方方面面。 武长红书记对记者说， 环境确实好了， 确实好， 确实好了， 是吧？ 老百姓都不止一个人的说，因为他遛弯有地方去了。你过去我们村里边就说这村民吃完饭了遛弯，他没地儿去， 嗯， 也就是三爷堆俩一伙的坐那玩牌聊天、 嗯， 看大山坐那吃窑。你现在你们现在就是冬天稍微少一点了，春秋的时候我们值班晚上仨一堆俩一会儿成群结伴，因为他都有那种小路。春秋的时候啥时候还不黑天，几个人去遛弯确实好，环境确实好了、 这环境好了，除了让老百姓遛弯有地方了之外，还有什么别的样的你觉得好处呢？ 第一个环境好，第二个老百姓遛弯有地方去。过去我们村里边从来没有听过说这个有这种山鸡呀、野鸡这种，你根本就是见不到的。 嗯， 现在就是很普遍了，也可以说咱过去都说林子大了啥鸟都有，真的是应了这句话，你知道吗？它都好几千亩地结合在一块儿了，到特别是到春秋的时候，刚才你说那个花一开，这个树木的叶都出来的时候，那种立体感觉真是特别特别的好。还有一个就是跟围里之间村民的感情就越来越近了。你看南边那个村就是围里村，就是这 个 村，就是另外一个村是围里村。过去这个造林就没有造的时候， 嗯， 我们村虽然说隔着很近，但是两个村的村民就是很少能接触在一块儿，除非有什么大型的活动才能近距离的接触。 嗯， 等造完林了以后呢，他们村民也往这边拉遛弯，我们村民也往那边拉去遛弯。 嗯， 所以说就是他接触的就会很频繁，你聊了你村的事儿，我聊了我们村的事儿啊、 哦、 就这样的话呢，因为我值班的时候很多村民都上这儿来跟我聊天，从他们的聊天当中我们就能学习好很多。你再不说围里的环境卫生，人家是怎么搞的，利用了什么方法，或者说村里边哎谁家调解什么矛盾用了什么方法，我们就能借鉴他们很多经验去来处理我们村里边的事儿。还有你像两个村的村民沟通的近了，他就能把这个村民的素质更有一步的提高了。作为每一个人跟孩子一样都愿意让别人说好，一听见哎，人家别的村怎么怎么好、这个村怎么怎么好、我们互相之间也学习了很多经验和方法， 也想那么好。 对对对对，所以说现在你看围里村和我们村，他们有一个就舞队儿，自发组织跳舞的队儿。这两个村的村民，因为我们有一个微信群，就光是他们跳舞的，一说弄恨不得上百人去哪演出，这演出那演出，两个村的村民一呼应就都玩去了。所以我感觉确实说、我说呀，像这种事儿呢，确实给老百姓带来了很多这种收益。 对， 你起码过去啊，我们村在北房镇，都别说北房镇吧，就是在怀柔区来说，我们村都是一个村风比较不正的村，就是特别特别的乱，在怀柔都能说得上数的。过去就是我们上班根本你就进不来院，仨月五个月大门都锁着，都被村民锁着。你这个村里边要搞点什么工程，说要有点啥活，你别的村你也进不来，别的人你也干不了，就村里边捣乱的就开始就不让你弄了。所以说我就感觉最近也可能是跟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可能也不同了，可能这个人的素质也逐渐提高了，但是我还是感觉就是村里边的人和外界人接触影响了他，他才能把这个素质一点一点的提高了。 你 刚刚说我们村里边过去就说这个邻里之间不和谐，说咱们挨着盖房啊，用这个用那个的，打架生气的、我们刚开始上来的时候就这一天就调解这个事儿，都说句不好听话，这一天指不定要调解的去几起。你现在呢，可能说跟这个事儿不会起决定性的作用，但是我还是认为肯定有一点点能影响他。你都能跟围里之间的人都能坐在这儿和平接触，都能好好的说，你更何况说是自己村里边的人。 武书记说呀，经过了这次事儿之后，村里再开展什么改造，所遇到的阻力和难度和之前相比也小了很多，很多事情办得异常顺利。 我们村过去进村你根本就进不来，你看我们村进村的马路多宽呀，是吧？看着现在你感觉特别干净了，一进村一马平川能看得见。我刚刚开始上来当书记的时候，两边拉都是那大板石或者那种沙石料成堆的，就你开一个轿车过去，你再过来一个，你就错车根本就错不开。所以说就现在你不管说通过跟外界接触也好，还是说听人家别的村怎么变化也好，起码能让老百姓感觉得到，我就应该门前就不应该堆啥了。也可能是这种大形势所为吧，就现在你看我们村里边 整体上来说，这个村容村貌确实跟前几年发生了不一般，不是一般的变化都。 嗯， 你现在这个村风上，你看我们过去我们村里边就那调皮捣蛋的都窝着呢。刚才我说这个平原暂领款这么多年没有确立下去，从2014年到现在多少年了？4、5年了。如果说这个要搁在别的村，那是绝对捂不住的，老百姓早不干了。那个土地确权确立应该是一年一兑现，但是我们村也有人来问啊。就是老头老太太呀，这个年轻人也有来问， 嗯， 但是我们要是把我们的工作难处跟他去说呢，他也都能理解得到， 哦， 就是认为说干不想着这事儿呢，他们也在做这个工作呢， 嗯， 只不过就是说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解决得了的， 嗯， 他能理解村里边和政府，是啊，他能理解村里边和政府的不容易， 嗯， 所以说我就感觉能的那个能把这个村里边村容村貌村风改变一下，不管是谁当，就说明天我这个书记不干了，别人上了，他也应该是一个好事。 都能 现在起码来说， 嗯， 你家比如说我们村里边说要修条路， 嗯， 要盖个房，要盖个浴池，要盖个文化活动室，起码老百姓能知道这个是为村民好的事儿，我就不应该去捣乱，我就不应该让人闹去了， 啊， 但是过去不是。过去大家想起说这有一条修路的，村里边有几个调皮捣乱，你根本就修不了，他就给你捣乱。他不管说这个事儿好不好， 嗯， 对村民好不好， 嗯， 反正我没有得到好处，我就不让你干。 哦， 可是现在呢， 嗯， 像最近这几年，我们村里边开展每一个工程都很顺利， 嗯， 我就感觉就是村民素质提高了。就是你去采访那个公园，当时那都是老百姓种的菜园子，那个时候也是我们特别艰难的时候。就家家户户去做工作，因为那时候他还没有认识到，就说哎呀，我这个环境好了，有个公园了，晚上我能有地方去了， 嗯， 有 他当时就在乎自己的菜园子， 有地方唱歌了，有地方跳舞了，当时就在认为你把我这个地方给我弄完了， 嗯， 我种菜去哪种 啊， 那时候特别难，就说再难，当时弄那个公园的时候，我们那个村民也可能我比别的人占优势，就是岁数小又是女的，上人家去给人做工作好像稍微好一点。那弄那公园是我刚刚上来当书记那年弄的，你像这两年刚才小伙说那个就是那个路的拓宽都占各家各户的地， 嗯， 我们当时找老百姓一来一做工作，你就不提钱，就不， 嗯， 不用提钱，说拓宽路是好事，该弄弄，他不说钱， 哦， 但是咱们集体来说，你拓宽路是为了造福子子孙孙的事， 对对对， 他从集体来说也不能亏着你各户，你该给人家钱， 嗯， 你也得给人家钱呀， 嗯，对， 我们进村这条路和就是出村奔那个右堤路那条路，那边的路的加宽，那边拉都弄完了。 但武书记同时也对记者说，环境整治工程已经是基本做完了，但是还有很多后续收尾的工作还没有彻底的完成，该补的钱得补，该发的钱得发。 就是这个工程进度开展的时候，到我们那个现在完成，别人感觉就是环境也好了，相对于留下的历史遗留问题也特别多，因为村里边这么多年就特别乱，当时都是沙滩地，我们又这些地造林以后逐渐的就给老百姓确立了呗，因为那是国家财政给拨钱的， 嗯， 就是咱们平时老百姓种地，这个种棒子呀，种着这个花生这样的地是给2000块钱一亩，河滩地是给1000块钱一亩， 嗯， 我们对于集体这些地呢就得要给老百姓确立，就得要给老百姓分， 嗯， 但是这里边的难度就太大了，我们2013年就造林了，2013年年底，2014年就正式造完林了， 嗯， 现在都已经2018年了， 嗯， 就这么多年将近财政往我们村里边拨款就将近1000多万了，但是这个钱到现在依然都兑现不下去， 嗯， 合同都得混乱，所以说你这个1999年一轮承包土地的时候，有70多户的大户承包，他有这个合同到2009年到期了，他也不交地，他也不交钱，这就去了一大部分。我们昨天江江的去算了算这笔资金就将近200多万，个人欠大队的承包费就将近200多万。你在这里边裹着这些历史遗留问题，你解决不了，那你给老百姓兑现你就发不下去。 武书记说，既然是好事儿，那么就一定要把这个好事儿做到底。 平原造林和这个万亩工程对村里边确确实实是一个好事儿。既然是好事儿嘛，就要把好事做到底，就把这个钱赶紧给老百姓分一些。每个人大约能合到这4年当中，每个人分要能做下去的情况下，大约能分到8-9千块钱，将近10000块钱。 最后啊，祝愿我们怀柔区北方镇郑家庄村的村民的生活越来越好，日子越过越红火。我是主持人李雷，感谢大家的关注，再会。 年货节买羊奶粉就送羊毛被的活动，今天是仅此一天的推荐，您听到就别错过，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。有朋友说本来就是想试一试的，没想到还真送了一床4斤多的羊毛被，这下晚上就不怕冷了。还有朋友说知道羊奶含钙量高，营养丰富，我们全家都在喝，听说今天还有羊毛被免费赠送，这我妈是激动得不得了，就是电话不太好打。 嗯，解释一下，这款羊毛被呢可不是普通的冬被，是由净重4斤的纯羊毛精制而成的大被子。 嗯， 保暖性呢特别好，而且呢羊毛本身呢就是属于天然的动物蛋白质纤维，安全性和亲肤性呢都特别棒。那吊牌价是2980元一床，而且呢一直是想购冬季的销量明星，但是今天瑞麟年货专档，订购羊奶粉就能不花钱免费得一床，所以啊电话难打也是正常的，请您一定理解。订购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很快就要过年了，新年新气象，健康不能忘，瑞麟羊奶在享购推荐已经有8、9年了。 嗯， 北京也已经开了2家实体旗舰店了，所以品质您完全可以放心。现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，原价2580元的十盒瑞麟羊奶粉，再加上一床吊牌价2980元的100粒羊毛被，活动当中一共只要890元。但唯一遗憾的是啊，因为羊毛制品成本太高，所以今天是仅此一天的优惠，一旦错过89元试喝半个月的羊奶粉的机会还是有的。 嗯， 但是这4斤多的羊毛被就是不可能免费赠送了，抓紧时间打电话，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手机尾号6770的朋友说啊，这天气是越来越冷了，姥姥姥爷在家怕出门，老妈就说要给二老添置一些床上用品。 嗯， 刚好听到今天这个买羊奶粉就送被子， 哎， 反正羊奶都是要喝的，那今天呢就多订一点，被子呢是直接送到姥姥家。 好， 还有5880的朋友说了，哎，本来我就想试试看的，没想到真的送了一床大被子。 嗯， 老妈好开心哦，说比外面要划算多了。嗯，啊，还有6772的朋友也说，虽然喜欢吃羊肉串，但是羊奶会不会有膻味啊？能喝得惯吗？ 瑞麟乳业是来自于陕西富平的羊奶企业，专业做羊奶已经10几年了，羊儿呢从出生开始就已经把膻味大的公羊和母羊分开饲养了。嗯，并且是2小时冷链快运，快速杀菌成奶粉，而且采用的是先进的除膻技术，好喝不膻又营养。再说一盒羊奶才89块钱，也不是太大的花费，试喝的好就坚持，试喝的不好也就是89块钱的事儿，但是我相信您啊一定会非常满意的。 没错，现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，花89元就能试喝半个月的羊奶，而且订购10盒还能得一床吊牌价格2980元的100粒羊毛被，加油打电话了，40071061084007106108。 嗯， 每天只要几块钱就能补充640毫克的钙，7.5毫克的铁，3.8毫克的锌，480微克的维 A， 40毫克的维 C， 等等等等，各种的矿物质、微量元素和维生素。那平时吃饭不规律的，早饭来不及吃的朋友，办公室里常备羊奶，随时冲泡，随时营养，身体好了心情才能好。 嗯， 40071061084007106108。 嗯，都说身体是一，其他的都是零。 嗯， 身体没有了，存款里的零再多又有什么意义呢？好，活动最后一分钟了，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，花89块钱就能试喝半个月的羊奶。